苗预防率达到九成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未有透露需要几长时间研究疫苗数据，但政府预计将在十二月头两个星期为疫苗开绿灯。看看今期六合彩搞出的号码，搞出的结果是二十二、二十五、三十、三十三、三十四、四十三，特别号码是二十四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5200多万。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晚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和听朝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龙虎榜盘州精选， 可以长可以短，最紧要系圆得靓啫。 慢慢落到天边是故居， 而堆着遍地尘埃，好好的寄居， 要用记忆建筑一间屋，爱到这里是废墟。 董哲与蒲铭心的故事 ，Juno 话要以美丽的方式完结今次音乐上的实验， 并没办法抛开后悔与唏嘘， 而不顾一切后果就当寄去。 作曲有 Bird， 填词周耀辉，监制有 Juno 加上 Bird。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麦浚龙加上谢安琪《尽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声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 嗯， 咁嗰啲心脏有嘅 心脏病 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 系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至12点，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Hello， 茉莉 ，Hello， 各位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听收听紧嘅敏感时刻。 系啊，冇错，咁啊，逢星期五我哋又见面啦吓。 系啊，星期五应该大家都会好畅快啦，但系今日咧又有消息话俾大家听咧。 你哋嘅畅快又是要收翻埋啦。 系啦，咁啊，因为嗰个疫症方面嗰个变化，我谂今日成日大家都关注到咧，系啦，本地嗰个确诊嘅个案啦，跟住作为家长，今日晏昼嘅时候，其实都已经系啦，听到政府就宣布啦，下个星期一开始，小学一年班至到三年班， 同埋幼稚园， 幼稚园已经停紧噶啦， 已 经停紧十四日噶啦，已经系咁，所以就嚟紧又停课。其实翻咗学有几耐啊？ 系啊，其实唔好耐噶咋。咁暂定咧就会停到去十二月六号啦。 系咁啊，已经我今朝早咧，其实都有讲过呢个话题啦。咁啊，访问咗啲校长啊，其中有一个幼稚园校长都讲，其实都有啲担心，因为佢哋已经停咗课啦，七日啦。咁跟住就嗱，今日都已经话要跟随嘅话，咁嚟紧会唔会继续翻倒学咧？因为又就嚟圣诞节噶咯，就好担心会唔会提早，已经要提早放圣诞假。 不过咧，有一啲嘅校长咧，亦都有同到一啲传媒讲到，咁佢就话其实咧，反而而家咁样一系列统一地咧，去话俾大家听应该点样做咧，反而好啲，因为之前有少少混乱啦，即系有啲人请假嘅时候，咁我应唔应该停课咧？咁佢哋自己都会觉得，我都唔知道点做好啦。 啱啊，你讲得啱啊，因为今朝早都同啲校长倾过，佢哋话其实嗰个指引真系唔系太过清楚，咁所以咧就系其实系啲校长自己喺啲 WhatsApp 群组嗰度啦，喂，点啊点啊点啊，咁 应该点做好啊？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自己先至得到资讯，或者真系要睇传媒嘅报道，咁样先知咯，系啦。不过今日都已经要咁样做啦。咁我谂即系作为学校方面啦，就安排。咁作为屋企家长。咁都要安排噶咯，如果唔系边个睇住啲细路啊？ 系啊，咁我作为即系我冇小朋友啦，但系我有 问，想要咧， 之前想嘅，但系见到呢个疫情之后，我亦都有少少熬底啦，我都觉得好彩， 有少少担心，有少少惊， 系啊， 斯文啲 ，OK OK OK， 唔好用呢啲字啦 ，OK OK， 我收翻。咁但系因为咧都有问开咗，喂，点解咧反而会系小学又咁惊啊？同埋点解小学好似爆得咁犀利嘅？ 上呼吸道啊嘛， 上呼吸道嘅感染，幼稚园又系咧咁佢哋讲。讲完之后，我又觉得，咦，又真系似咁嗰样嘢系咩？系佢话，因为小朋友咧，咁嗰个嘅危机意识始终都冇我哋成人咁大啊嘛。咁可能佢哋都唔知道个病毒或者啲嘅病菌究竟系几严重嘅事。咁佢哋咧揸住个戴住口罩嘅时候，因为你知啊，小朋友啲口罩真系好靓，而家又有好出好多嗰啲卡通人物啊嗰啲。咁戴咗嘅时候，小朋友就只会可能会觉得，喂啊，你个口罩好靓啊，俾我摸下。又或者直情可能会交换戴，即系我戴下嘅时候交换戴。喂，你唔知噶、啊。啲小朋友咁样做 交换带 系嗱，你谂下每一班得一个老师，又或者可能甚至乎啲老师都未必会睇到晒咁多个学生或者咁多个小朋友，再加上佢哋戴口罩戴下戴下觉得唔舒服又伸落嚟伸落嚟，即露出个两个鼻个窿咁样，咁好容易其实佢哋咧系会有感染都唔奇嘅。 咁真系 停课就真系好似好啲， 唔系因为其实我谂即系之前翻到学校咧，啲老师或者家长都好紧张噶，要洗手呢啲啊，咁你话交换带又真系匪夷所思啦。 你真系唔知噶嘛？ 那個口罩， 啊、 不過咁，即係其實即係。系啦，大家已經嗰個衞生意識提高，成日我哋出去嘅時候咧，係啦，成日都要噴噴噴啊，酒精搓手液啊等等啦。但係咧，原來咧真係要小心啲嘅係咩咧？而家我哋咧就戴口罩啦，成日都搓手啦，就預防呢、這、一個即係新型冠狀病毒。咁但係而家係上呼吸道感染啊嘛，嗰、那個即係情況，譬如喺幼稚園啊或者係即係小學嗰度爆就比較多啲。其實講真咧，去到呢啲時候，大呢啲咁嘅季節，大家都會有少少咳啊、流鼻水啊、喉嚨乾啊等等呢啲症狀。咁你以為都係其實？酒精搓手液啊，用呢一个嘅火酒喷一喷都会干净啊。但系咧，原来有啲医生都讲，你咁样做法咧，其实唔能够彻底去消灭呢个上呼吸道嘅系啦感染嘅一啲病菌嘅。 原来咁强， 所以你点都一定要咩咧？一定要彻底去洗下只手，仲要洗够二十秒咧先得。咁同埋咧，个医生咧都讲咗一样嘢咯，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咧，就系、是、大家好耐都冇翻过学。咁其实咧就有呢啲咁样嘅上呼吸道感染嘅症状咧，咁其实你病一病咧，就可能咧就有个抗体咁样啦吓，就可能即系相对会比较好啲。咁反而你一段时间都冇翻学咧，你冇啊，咁所以咧就爆得咁犀利，呢个系佢嘅讲法，咁我唔知道大家点睇啦。 系，但系的而且确咧，即系而家嘅呢个确诊人数咧上升咗，系真系。 即係。 哇！我諗有個心理準備，真係其實即係 第四波 都係醫生都講啦，係啦，袁教授都講話，即係都似係一個嘅開始。我諗大家有心理準備就係嗰啲聚會啊， 係啊， 啲活動啊，都冇乜辦法啦，即係可能真係要嚟緊都要即係減少一啲。 係啊，再加上因為我哋喺我哋電台啦，有一個訪問，訪問咗一啲酒店嘅工會嘅人，咁佢哋都講就係話，原來有一啲檢，即係有啲人會反映翻俾佢哋聽啦。有啲可能你係要隔離嘅檢疫嘅，咁可能佢會偷偷地落咗街嘅喎， 得嘅喎，莫莉 係咯，即係佢哋點樣可以買飯盒啊？有啲可能會落街食煙啊，或者去走廊食煙啊。 咁你如果住得酒店要隔離嘅話，其實應該酒店幫你安排曬所有嘢㗎。 係啦，咁啊呢啲可能 煙就唔食得啦，當然 係，所以佢就落街啦。咁又或者係點咧？可能佢真係自己隔離㗎，乖乖地啊。但係家長們就太擔心、太緊張啦，咁就會咧，因為原來佢哋有啲就話家長或者一啲親屬朋友係可以攞嘢俾一間房入面嘅隔離緊嘅人士，但係就要攞到去前台嗰度，前台會有人幫你攞俾佢噶嘛。咁佢話，但係因為有啲咧，可能因為人手不足嘅關係，佢哋就會話直情係嘟咗個門俾佢啦。啊，你入去啦，但係你去到咧擺喺門口，你要即刻走，你唔可以入房嘅。但係你去到嗰個樓層嘅時候，邊個會監管到你，或者邊個睇到你啊？咁嗰個 閉路電視嘅 係啦，但係佢哋就會覺得佢哋好忙嘅，唔得閒理我噶啦。咁所以個家長又得即係愛子心切啊，又關心朋友啊，就會可能入咗間房同人哋傾偈，傾好耐先出翻嚟，都唔定嘅。咁所以呢一啲啊，再加上咧就有都講過，就係太多人而家咪成日話去酒店房度聚會嘅，佢都話 限制咗啦，而家都 係未限制之前咧，佢都有講話有啲員工真係經過酒店房，聽到入面勁開心勁嘈，勁多人嘅，多人到你都唔知道有幾多人喺入面嘅。咁所以呢啲大家都真係要提高警覺啦。 喂，咁啊係啊，都聽過有啲酒店員工講啦，好多人喺裏面好嘈，入到去即係就講俾啲客聽。咁但係成日都入去啊，都冇用，仲俾個客鬧翻轉頭。 唉，其實佢哋好慘噶。 係啊，我以後都唔理啦，我俾錢嚟幫襯你。咁但係好老實講，就算你真係俾錢嚟幫襯，你都要遵守翻一啲規矩㗎。咁而家就真係好啦，大家都要一刀切去面對呢啲規矩啊！真係多謝曬。 對於酒店業嚟講，呢一個名字應該都會好緊張。 香港人都係全世界都幾難服侍嘅人客之一，我相信都係啊。 希望好多酒店業嘅人士都會同客人講呢句。今晚你會唔會翻嚟啊？ 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已经被你占据。 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走过我的梦，我的所有？ 听过是黎明的今晚你回，今夜你回不回来？ 性绝对不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咁嗰啲心脏要有 心脏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行情魔力敏感时刻。 首先都聽到宣傳聲帶嘅啦，彭晴。 係，莫莉。 我哋逢禮拜五晚咧，11点钟開始，10点半開始啦，就會有性情中人嘅環節。 係。 而11点钟咧，我哋亦都會接聽聽眾嘅電話 嘅 噃。 係啊，咁啊，當然我哋繼續都有我哋好好嘅合作夥伴啦，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朋友咧，同我哋解答係啦，大家嘅係啦性嘅問題嘅。咁啊，每個禮拜我哋都有唔同嘅題目同大家一齊討論嘅喎嚇。 係啊，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就係乜嘢叫做性治療咧？因為我哋成日都講性治療，性治療。到底一啲咩人先需要做性治疗呢？ 系咁啊，性治疗真系可以治疗啲乜嘢嘅咧？ 系咯，系咪真系有用嘅咧？ 同埋点治疗啊？ 系啦，我哋要食药啊？定系要打针啊？定系我哋要 行为治疗啊？ 行为治疗啊？精神上面啊？ 心理辅导啊？ 系啦，定系点嘅咧？ 定系有其他唔通？ 系啦，咁啊，1872388开放热线，其实好多嘅听众们，你哋都会有一啲关于性治疗嘅疑惑嘅话，都。可以打電話上嚟俾我哋嘅， 係啊，冇錯，同埋即係都了解一下，因為即係係啦，過去幾個禮拜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我哋即係協會嘅嘉賓都有上嚟分享過佢哋一啲唔同嘅題目嘅一啲嘅經驗。好、多時候佢哋都叫大家可能真係可以去即係去參加呢個性治療，或者去睇呢個性治療到底係一啲乜嘢咯。我相信即係連我自己我都好好奇嘅、到底係發生啲咩事嘅咧？ 係啊， 睇一次得唔得嘅咧？係咪要睇好多次嘅咧？ 係啊，另一樣嘢我都好好奇嘅就係咩咧？性治療師究竟點？咁樣先可以做到咧？ 哦，又係啊！ 我好好奇噶， 係啊， 係咯，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得多咗報章咧，就係幫人解決性嘅疑難噶嘛。咁佢哋又算唔算性治療師啊？ 係 定係其實係咪一定要醫生先可以做到性治療師咧？咁 係係係冇錯，我記得咧係啦，上幾個禮拜都有幾個嘅嘉賓都話你有天分、啊， 因為我跟佢哋學嘢啫，話曬跟咗 有機會做性治療師、啊，咁到底做廣播又啱唔啱咧？應該可以都問下我哋嘅嘉賓啊！ 或者即係啦，大家想發展一下另外一個嘅專業，咁其實我諗都可以考慮一下，同樣間都可以留意一下嚇。 1-8-7-2-3-8-8，大家可以打電話上嚟㗎啦。 係冇錯嚇，不過我諗即係都要迎接翻呢一個疫情底下啦，即係大家都要乖乖地就係啦，留喺即係安全嘅地方，可以打電話嚟一齊同我哋傾之餘，我諗咧過去呢大十幾個月啦，係啦，都冇錯。其實對於我哋嘅生活裏面，因為個疫症嘅改變都好大啊，無理啊。 係啊，因為還記得咧，上年咧，即係我哋都我自己都有個 research， 又講過一個題目叫共享經濟。咁就係乜嘢叫共享經濟？就係因為越嚟越多太多單身嘅人士啊，又或者太多人咧都會選擇就係話，我一個人都可以好快樂。咁所以佢哋點樣做咧？咁就有好多咧，就係一個大嘅 office 啦，或者咁佢哋就將佢分散曬出去，又或者有一啲。可能是餐厅，个餐厅入面就有好多嗰啲一人火锅嗰啲咧，就去俾大家去打边炉。咁样咧就原来咧一个嘅就系共享经济嘅生意咧系可以好蓬勃，尤其是 SPA，因为佢哋觉得女仔都应该要对自己好啲。咁原来就有一个叫做单身嘅经济。一人經濟， 所以一對絲襪都可以有幾個姊妹一齊著啦，係咪？好似嗰啲名媛圈咁樣，係咪？咁樣即係共享經濟一種嚟嘅，當然都係啦。咁但係咁樣發展落去呢一個疫情底下，共享經濟又會點樣咧？咁樣我諗都真係火爆到真係不得了。咁同埋都仲有啲乜嘢可以做咧？咁原來咧，即係話喺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發展。咁你知啦，喺一個人或者係即係喺屋企成日都留屋企冇咩嘢做。咁過去呢段日子，大家做得最多啲乜嘢？可能就是做运动啦，咁喺网上边跟啲健身嘅 KOL 做好多运动，你一系就肥咗嘅啫，一系就 fit 咗啦，系咪？真系会多余讲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原来喺某一啲地方，譬如好似台湾咁样咧，佢发展嘅宅经济除咗系打机啦，嗱今日又有个新嘅游戏机又出咗啦，跟住然之后咧，原来养鱼咧都成为其中一个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都可以發展咗一出嚟嘅一種宅經濟嘅項目喎。 係點樣養魚咧？我就係知道早排就有個釣魚 game， 佢哋好 hit 嘅，尤其是中年嘅男人，佢哋好中意打嘅 釣魚啊， 釣魚 game 咯， 係 game 係啦，個遊戲 係遊戲係冇錯。咁啊，打遊戲就係咯。咁啊，所以點解你見到啲即係相關嘅股份其實都升得都幾犀利嚇？咁但係咧，佢話呢一個嘅即係疫情底下所影響呢個叫所謂嘅寂寞經濟，繼續发酵咁啊话咧，喺呢个养鱼嘅即系养鱼嘅市场里边咧，咁有好多新手啦加入，养啲乜嘢嘅咧？养嗰啲热带鱼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又可以买埋嗰啲即系鱼之外咧，买埋嗰啲材料啦，啲水草嘅摆设啊，咁啊摆埋啲灯啊等等，好似话都卖得唔错添噃。 哦，即系佢哋直情成个 package 咁卖出嚟啦，已经 系啊系啊，冇错、 哦。 咁即系可能喺屋企真系好无聊嘅话，就发展咗有第二啲项目喺度啦吓。咁另外当然啦，亦都系我谂。某一个嘅 N 字头嗰、那个吓、啊、电视嘅 串流平台， 唉，又系发到不得了， 系啊， 有好多人都喺呢个疫症底下都去睇，咁所以话佢哋都做得唔错， 系啊，同埋我都知道咧，就有好多咧原本系谂住去戏院上映嘅戏咧，都最后尾佢哋都即刻咧脑筋急转弯，咁佢哋 我仲以为你想讲啲咩急口令添， 唔系，咁跟住之后咧就你知啦，大家疫情关系，好多人都唔去戏院啦，佢哋就会同呢个 N 字头嘅平台，又或者其他一啲網上嘅平台就合作，不如我套戲俾你上啦。結果係真係今年裏面係有都唔少嘅戲係喺佢哋度上嘅。咁我想講咧，腦筋急轉彎呢一樣嘢咧， 哇，好驚！ 唔使驚。咁呢一樣嘢咧，真係原來係人咧，真係為咗揾錢嘅一個無限嘅創意嚟噶。因為佢哋由共享經濟變成而家叫做孤獨經濟。頭先我咪話有啲人可能會 book 咗一大個嘅 office， 咁就係俾人哋就間咗可能百幾尺俾人哋做一個共享嘅經濟、共享嘅辦公。 都有噶啦，一路都 系啦， 租金问题啊嘛， 系啦，但系原来上海最近咧，亦都有一个人原本系租咗呢一个嘅共享嘅办公室啦，即系分离俾其他人啦，最后屘因为而家疫情关系，佢将佢改变，因为佢见到好多嘅影院咧都已经系因为疫情就闩咗、执咗，或者好多人唔敢去。佢將佢間成變成私人影院，再租俾人。 咦，咁好喎，可以自己一個人享受一套電影。 轉數幾快啊！你諗下佢哋。 不過其實享受電影喺屋企睇，瞓喺度攤喺度睇，咪仲舒服。 我都覺得係。 係咯， 仲可以慳翻啲錢。 不過呢啲嘢係 gimmick 嘢嚟嘅啫，其實有係啦。咁啊，唔知如果香港有呢啲嘅係啦活動，或者有呢啲享受，唔知吸唔吸引你咧？不過最好都係留喺收音機旁邊 ，FM94.8 至96.9，一路陪住我哋啊！我哋敏感时刻，今晚有彭晴，有茉莉。稍后时间我哋会有性情中人，今日讲 咩系性治疗。 然若你没法入面踮起脚尖，无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见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深处的悸动。随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如再觉也觉得不懂。再穿过幽谷去上万尺，巨人吓惊了吗？马只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舞着吗？跨出的步履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望到永远青春的梦。 每个人都不知道将来甚至乎听日都会发生什么事， 下一刻都不知道 了。是啊，所以这首歌就是《致命日的母》陈奕迅，1872388开放了这个电话热线，等大家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讲关于性上面的方面的问题。 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什么是性治疗呢？是啊，都很好奇的，真的。 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转个头回来继续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全港小一至小三学生下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14日，直至12月6日。幼稚园同幼儿中心亦都睇齐，延长暂停面授课至12月6日。當局表明，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不排除全面暫停中小學面授課堂。教育局提醒學校小四至小六和中學各班級進行面授課堂和校內活動的時候，必須嚴謹遵從各項衛生防護措施。由於疫情出現惡化趨勢，教育局要求學校在這個期間不要安排需要學生除下口罩的活動。如果學校出現上呼吸道感染或新型肺炎個案，學校必須跟從有關停止面授課堂和防疫措施的安排。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大約3個月以來單日最多，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感染源頭不明。另外，今日有超過40宗初步確診個案，當中9宗與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關。9宗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分別住在屯門、何文田、沙田、將軍澳、麗港城、寶馬山、旺角、荃灣以及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其中一人曾经去过生日聚会，现场有大约100人聚集同跳社交舞。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确诊者乜嘢人都有，相信传播已经深入各阶层嘅社区，承认确诊个案多，追踪有困难。日本全国单日确诊新型肺炎病例创新高，今日新增2414宗个案，累计确诊接近130,000。另外，東京都新增522宗新型肺炎確診，連續第二日確診個案超過500宗。北海道單日個案新增大約300宗。首相菅義偉在國會表示，旅遊復甦的推動計劃暫時不會停止，會聽取公共衛生專家和旅遊業界意見，逐步推動計劃。日本有專家形容疫情相當嚴峻，抗疫若果持續鬆懈，疫情很可能會出現更快速的蔓延，相信北海道、東京都和關西感染人數會繼續增加。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會在亞太經合組織峰會透過視像發表演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亦會參與，今次是美國大選後兩人首次同場。由於疫情關係，峰會改以視像形式進行，所有領袖都會在亞太經合組織官方背景前發言。 除了特朗普，消息说他会在米色的背景向议会领袖作闭门演说。外界相信21个成员国或地区领袖将讨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及在贸易战阴霾下的全球经济复苏。亚太地区领袖促请更开放和多边贸易，以支持经济复苏，并对贸易保护政策作出警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9,389点，跌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7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3，日元103.82，瑞士法郎0.911，加元1.305，人民币6.564，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31美元，卖出1,878.08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雨，能见度较低。明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微风。今晚晚间东风逐渐增强，展望下星期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是郑子诚，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说我是完美奸人。你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没有什么阴谋的，只是想很清楚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们还想看我饰演的电视角色，就要在今年12月1号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回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因为你那架有雪花的模拟电视很快就看不到了。如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在明年7月15号之前申请，查询电话是2922-9230。 性绝对不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今年61岁，咁啲心脏有 心脏病系咪亦都系好影响到男士嘅性功能嘅咧？医生 系其实一定系嘅。咁如果你啲血管系有塞嘅，有心血管疾病嘅吓，咁其实佢就会有呢个咁嘅情况啦。系呢个系生理上面嘅因素嘅。 逢星期五晚10至12，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10:36啊，翻到嚟繼續香港電台第二台，咁去到而家呢個環節就係性情中人， 我哋又溝通一下啦嚇。咁除咗有阿莫咧，有彭晴之外咧，仲今晚我哋嘅嘉賓啦，有 Matthew 啦，佢都係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嘅朋友嚟嘅，創會會員 Matthew， 創會長， 係創會會長，你好啊， 你好， 係啊，咁我哋見面啦，阿 Matthew， 即係今日真係只係講，我哋成日都喺節目當中啦，係啊，你哋有好多嘅即係成員都提大家性治療啊咁樣，即係有啲咩嘢嘅疑難都可以即係試下循呢一個方向去解決啦，莫莉，所以其實真係係咪所有有關性嘅嘢都可以同性治療都有關係咧？我諗我哋心機旁邊嘅聽眾都好想了解，係咪？如果唔係，一陣間打電話嚟都唔知點問，係啊，1872388， 咁咧就唔係 所有都是性治療師可以做到的，有些處理問題。其實很多問題呢，其實很多時朋友的問題呢，很多時都是缺乏了性知識有關係的。其實呢，在性治療的過程裏面呢，其實很多時呢是很多是性教育的。其實即是將新的觀念啊，或者是啲佢哋錯誤改變佢哋錯誤的觀念啊咁樣。其實好多嘅性嘅疑惑嘅性嘅問題，好多時係因為知識嘅缺乏而引起嘅。咁你究竟性治療係乜嘢咧？有冇人問？哇，係咪睇住人真係有肉搏嘅喺牀嗰度臨牀指導啦？係咪咁樣咧？又或者係咪一齊睇 AV 片咧？咁樣啊？ 會唔會㗎？會唔會係其中一種治療嚟㗎？係啦， 咁當然冇得否認嘅係其中 有係。真係會有㗎。 有需要嘅時候咧，係一個其中一個介紹。 O K 喎，幾好 喎。即係你一齊好似一齊興奮咁樣。 咁係嘅。 咁其實當中裏面咧，咁喺我哋通常咧都會介紹，如果有需要嘅時候，會介紹我哋嗰啲clients 啊，佢有咁需要嘅時候，可以有啲引起佢嘅刺激啊、觀感啊，咁亦都應該提升佢性嘅興趣。咁其實性治療咧，其實係一個好可以講係一個好好。特別嘅好專業好 specialized 嘅，我哋叫做嘅一個心理治療嘅過程。咁當中咧係引用咗咧呢個輔導啦、心理輔導啦、教性教育啦，亦都係咧所謂咧我哋認知行為治療啦。同樣咧有個所謂我哋功課要 practice 嘅，你唔係咁講嘢算數啊，要教育即係你如果有性問題嘅時候咧，有啲嘢咧有行為上改變嘅時候，或者有啲嘢咧佢逐要慢慢練習嘅。咁當中嚟，咁當然啦，喺我哋嘅性治療師裏面，如果假設佢係醫生，佢又都過透過專業訓練嘅時候咧，咁可能嘅都係可能嘅中間當中你有用藥啊，或者係手術嘅咁樣嘅，咁呢啲係嘢係專科醫生佢哋受過特別訓練咧，佢哋會加埋呢樣嘢先。咁一般嘅性治療師咧，佢係邊個背景嚟咧？係咪個個人可以做得嘅？頭先你 係啊，我哋都有傾過， 係咯，咁通常咧，我哋性治療師要求嘅訓練嘅學員咧。佢哋都係要喺因為醫護嘅背景啦，或者治療師嘅背景啦，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啦，或者係咧佢本身係社工啦，或者係做婚理呢個婚姻輔導嘅嘅人士嘅，咁係需要佢本身咧有即係類似工作相關工作嘅經驗啦，同埋佢一定要有碩士學位課程，碩士學位嘅 qualification 嘅。 夏靜，你有冇碩士學位啊？ 我就嚟讀㗎啦。係 啊，我哋兩個暫時都仲未可以做到性治療師啊。 所以唔緊要，我哋有空間可以繼續進步同埋努力咧，做人要咁樣先好。 係啊，係 咪 啱嘅？ 啱啊，係啊，即係所以 Matthew 喺度喎。 係啱啊，所以 Matthew 喺度又可以即係指導下我哋啦。咁即係話頭先你所講嘅所有問題，其實都係同性嘅知識都好大關係。 係啊，其實好多所謂性嘅問題咧，無論你因為最基本係因為心理因素好，或者係身體生理嘅原因或者係心臟病啊等等等等或者係一個環境因素而造成嘅時候咧，其實性治療咧可以喺某方面咧可以幫助佢咧係改善咗兩性伴侶之間嗰個愉悅啦，或者係改善咗佢個憂慮嘅問題啊，可以增進佢本身之間嘅個親密感啊咁樣咁呢啲係咁個嗰個係我哋過程裏邊需要。 即係如果具體啲咁講啦，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哋之前嘅幾禮拜講個男女性嘅功能障礙啊等等呢啲，肯定就係嗰個範疇啦。兩夫妻如果喺性生活當中出現咗有任何阻滯、唔協調嗰啲都算啦。自己個人有任何關於性方面嘅一啲嘅疑難啊、問題啊等等，係啊，無論生理或者心理嘅因素係啦，都能夠成為治療嘅性治療嘅一部分啦。 咁最主要都係嗰、那個client 啦，佢願意係。願講啦，願意將個問題面對個問題咁樣，咁其實唔容易嘅，其實唔容易嘅。譬如我哋嗰啲客人咧，本身可能過往裏面有唔愉快的經歷，甚至乎因為性暴嘅關係咧，咁其實好困難嘅，將個話題提出嚟好困難，呢個需要好多嘅勇氣。咁其實應該係對佢哋一個讚賞，能夠咧，首先你將佢知道自己嘅問題，將個問題帶出嚟尋求幫助。其實呢個中間嗰個程序咧，其實真係需要好大嘅勇氣，咁同埋周圍環境裏面要俾佢好多嘅支持。咁伴侶嘅支持當然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嚟嘅。 頭先 Matthew 都有講啦，佢就話其實有好多人佢哋都唔知道自己需唔需要做治療嘅。咁點樣去揾一個性治療嘅療程呢？再加上就係頭先你都有講，就係話原來好多人都可能會缺乏呢個嘅性上面嘅知識嘅。我想問一下香港人係咪真係都算係數一數二缺乏性知識嘅一個地方 咧？或者最缺乏嘅喺邊一方面？ 係咯， 我諗。 一般嚟講，你話性知識嘅缺乏咧，其實又唔係可以咁講，因為而家尤其是今天嚟講，網上嘅資訊咧係好發達，而中間裏邊好多時係矛盾咧，即係黑與白啊，罪惡啊與啊，即係愉悅啊之間裏邊啊，即係點去取捨？你覺得係咪？唉，諗下未？即係連啲犯罪嘅咧，咁樣諗下第二個女士或者嗰個啊，即係小鮮肉係咪即係犯罪嘅嘢咧？咁 諗下啫喎。 咁好多時喺中間裏邊就唔記得咧，其實性本身嗰個整個嗰、那個最終想達到目的就係嗰個增加大家嘅親密感。 嗯、 如果兩個人有個相處嘅時候，呢、這個親密感嘅事，其實呢個肯定咗嗰個人嗰個價值，亦都係肯定咗佢即係一個滿足佢最基本嘅需要。我哋飲水，我哋食飯、咁其實另一樣嘢，我哋都需要人嘅被愛，亦都可以分享自己嘅愛。咁呢個性係一個好直接啊，亦都好 immediate， 唔係唯一啦。我唔可以講話唯一，但係好直接嘅方法咧，係滿足呢個親密嘅需要、親密感，亦要肯定我自己，我係嗰個值得嘅人，我係一個有價值嘅人。 係咁、但係就性治療，咁我即係有任何問題啦，即係佢頭先講嗰啲關於性嘅問題啦，譬如係啦，性生活唔協調咁樣啦，咁兩公婆嚟去睇呢個性治療師，咁点啊？做啲咩？倾下就得噶啦。其实 我谂好多时咧，性治疗师喺个过程里边咧，了解个问题边度发生啦。 你哋点做嘅咧、通常 咁，通常我哋要接见啦。咁通常佢有一系咧就两个都知道各认咗有问题，咁一齐嚟见啊，最好咧要最 ideal 噶啦。如果佢一个人嚟嘅时候，个觉得我有问题，或者我个 partner 有问题，我想分享嘅时候，咁我哋去中间里边咧比较详细啲，系剔登佢个整个嘅过程啦、履历啦，或者系个 history 啦，我哋叫做咁佢中间里边究竟问题喺边度咧？佢而家嘅问题喺边度？究竟问题成因咗几耐咧？究竟系有冇其他嘅心理或者生理因素？以往经历曾经经历过，或者佢有冇俾人侵犯过啊？或者佢有冇啲唔愉快嘅经历啊？以至佢今天有呢个问题。咁當中裏面呢到慢慢即係分析落去同佢傾，咁中間佢發現到原來譬如我舉個例啦，原來發現到大家只不過呢原來係唔協調嘅、即係我想夜晚做，你又想日頭做，咁但係中間裏面咁你冇溝通，唔講得唔好意思講，我就唔敢講俾你聽，咁可能中呢、這個溝通問題啦，中間裏面本身功能上佢冇問題，有其他嘅情況裏面呢就本身呢好可能呢個先生咧有啲特別嘅期望啊，可能佢真係好想試下唔同嘅不同種類嘅方法啊，咁但係個女伴咧可能未必接受到一樣嘢，咁中間又話唔協調啊，又唔敢講俾佢聽，喂，可唔可以試下呢樣嘢？可唔可以着下啲性感嘅衣著咧？有冇搞錯啊？着啲咁鬼核突嘅衫啊？咁中間裏邊可能真係要睇下個情況。咁當然啦，有啲情況咧真係咧係比較複雜啲。譬如我舉個過往個例啦， 係啦， 咁有對夫婦嚟嘅時候咧，咁當然當中嘅故事裏面發覺咧，個太太一日翻屋企嘅時候咧，即係去到屋企嘅時候咧，點解個門開咗咧？佢有人喺屋企咧，哇！好似有女性香味、香水味，咁我睇到佢好驚訝，叫咩？哇！呢個叫人先生出軌啦，帶埋翻屋 企玩啊，有子女 同味喎。 咁啊，去到房裏邊嘅時候，一個女性背影喺个女性嘅装扮嘅人着晒啲黑色嘅丝袜着晒啲好性感嘅衣服再拧转面睇，原来佢先生嚟 嘅。哦，即系佢先生原来系有 逆服 嘅， 系啦，咁呢个时候点面对咧？咁你就要处理啦。咁呢啲係嗰啲鞋，咁覺得哇，晴天霹靂啦！我唔諗住個先生係咁樣嘅，原來先生本身咧一直隱藏咗好耐咧。呢、這個逆服即係佢唔係想變女性嘅，而係出咗呢個逆服之後，佢俾佢嘅特別嘅興奮，而平時佢唔敢話俾人聽，因為個個都係諗住你係咁噶啦嘛，男性係咁樣噶嘛。咁喺中間裏邊可以即係可以講出嚟啦。咁中間裏邊要大家俾身明白啦。咁逆服唔係一個特別嘅問題。我唔係走去偷，唔係走去搶，唔係偷去啲女性嘅sex shop 嗰啲laundry 嗰度買嗰啲嘢，係啦。咁中間裏邊大家了解下，呢個係特別佢著到嘅時候咧，覺得俾佢特別嘅興奮呢樣佢覺得係喺個性生活上面咧缺少嘅嘢。咁可能咧就中間裏邊大家坐低溝通，先生係點樣嘅情況？咁而佢大家有個明白甚至我個案裏邊咧，大家一齊去買。做嗰個遊戲裏面係生活嘅情趣，亦都係個性嘅情趣增加佢。如果用到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大家可以有諒解，可以更加改善咗自己嘅性生活。 我都想問阿 Matthew 最後尾你點樣去解決呢一件事，幫呢一對夫婦？ 呢啲夫婦裏面咧，就坐低要傾啦，明白到個先生令到佢興奮。 啊，即係一樣嘢，即係等於你有啲人可以唔落界，唔落辣椒醬，佢食得一樣咁和味。但係啲人你唔落辣椒就無辣不歡。我係要咁嘅情況之下，我唔係即係要特別有咩問題，而係我有啲特別嘅啊，即係加啲嘢時候咧，我覺得特別興趣。啊，咁佢一樣個興奮啊，亦都可以啊投入去嗰個整個嘅啊愛做愛嘅過程啊，咁你就滿足。 呢、這個 case 裏面會唔會就係太太方面，你哋會注重咗佢哋嘅心理多啲？因為太太一來就突然間突如其來要接受老公原來有呢一個嘅喜好喎、 啊，係啊， 咁令到佢亦都慢慢接受，係咪呢個亦都係對你哋嚟講係比較難，即係成個 case 裏面最難嘅一環呢？ 你可以咁講啦，冇理嚇。咁呢裏邊要從佢嘅重新認識咧性。整個每個人都有個嗰個光譜好闊嘅，嚇唔係個個都要用同一個方法去達到佢個滿足㗎。咁有啲可能用即係等於我哋嚇食調味品咁樣試咗啲唔同嘅，啊以至嗰個滿足嘅嗰個情況下咁 啊。哇！咁所以真係其實即係已經 beyond 咗，即係譬如話係咪缺乏呢一個即係基本嘅性知識唔足夠啊，甚至乎係性慾唔夠啊、性興奮不足啊、即係性交疼痛啊、性生活唔協調，其實都仲有好多唔同因素，但係都可以正如 Matthew 口中所讲，呢啲都可以通过性治疗咧，其实都可以某程度上咧可以知道个问题喺边度，慢慢可以梳理嘅。系、咯，大家如果有任何嘅关于呢个性嘅问题，咦？睇下性治療究竟可唔可以幫到手喎、啊？ 係1872388，只要有啲關於性嘅疑難，今日都可以打電話上嚟揾阿 Matthew 去傾下嘅。 有伴侶會恐懼，完美開心到累。要独处也恐惧，没有观众收看眼泪，面对自己似朗月照沟渠，无人亦短暂地进睡，形象已挥之不去，人人也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说话细声到底惊困扰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自信最怕粉碎，我热火会刺激谁，不太像我的我担心会午夜睡，进食又会恐惧，饶恕口腹有罪，惊恐即为何，肚饿也更恐惧，为了三餐一世畏惧，被逼或惊决要做更好的人，创造期望所以自制恐惧，其实怕失望是谁，还是害怕被赞许，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人群里，那样怕醉到底惊丧失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人潮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不对最怕的竟是我，我有最畏惧谁，相信自细敦厚善良，喝醉亦不醉，自从逃避天恩会后来会被动我的堡垒，未曾承认也爱悬崖废墟，言行极规矩，然后怕面对我心虚，日日夜夜浪浪荡荡在命途里，奋力去追，要讨好那些谁，好好看看顺顺利利就算敢失去，怕要得到允许，热热闹闹寂寂默默在路途里，偶遇镜子到底惊吓惊谁，好怕被日夜唱衰，日日醉醉夜夜会会在人群里， 其实如果你唔知道自己啊需唔需要接受治疗呢，绝对首要条件就係你唔好驚先。咁啊应该问一下一啲专业嘅人士，包括呢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个性治疗嘅专家喺度，佢叫 Matthew。如果你有啲咩问题不要慌，许廷铿同你讲嘅。你只要打电话上嚟问一下究竟我需唔需要治疗就得㗎啦。电话18723588。我想问下 Matthew 一个问题啊，头先我哋都同阿彭晴嗰啲倾过啦，就系话有好多人可能咧都唔知道自己需唔需要接受呢个治疗，因为可能佢哋都唔知道究竟自己系咪真系需要治疗，或者自己系咪病，跟住收收埋埋，到底佢哋去到乜嘢嘅情况之下，哦，其实你都需要接受治疗噶啦。 我谂有几个层面啦，睇下佢本身系咪一个关系里边啦。如果喺个人嚟讲，觉得咧平时嘅生活上面咧有啲咁嘅性嘅嗜好啊。或者是性的满足的方法呢，似乎觉得很犹豫，即是为什么我不好像一般人这样，或者是从这些资讯里面，应该从这些资讯或者网上看的消息不同的时候，令到产生很大的疑惑，而引起很多的焦虑。那这些中间里面呢，其实影响了整个对自己的性的形象啊等等 的影响的，对个信心啊性。那其实这种很多时呢不一定想着说我一定要找个治疗师去治疗，很多时是因为呢资讯啦，自己得到咩资讯啦，系咪正确啦，都有关系。咁其实我觉得咧，不耻下问，有咁疑惑嘅，搵人问下，专业人士去问下咁样。如果喺个甚至乎觉得咧，个人里边咧受啲所谓性嘅困扰嘅当中里边咧，因为咧可能咧所谓我哋嘅性上瘾，即系唔睇啲 A V 片唔得嘅，呀都要睇住夜晚，又要睇住啊，工作嘅时候静静啲走去睇啊。唔睇嘅时候，啰啰挛，好似人咧，好似冇食毒品咁样啊！咁呢个时候咧，以至嗰个咁行为啊，嗰个咁嘅即系想做呢个咁嘅，影响到平时嘅工作型嘅生活嘅时候咧，咁其实呢个响号啊！咁可能你真系要揾专门事去处理下，点去解决？因为咁乜嘢你自己工作冇埋啊，影响你自己平时生活。咁呢其中一样，如果喺个关系里边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发觉自己点解同伴侣之间好似唔合咁样，好多时磨合到咧，或者好似觉得自己唔满足对方，或者对方唔满足到我，又或者对方有啲特别嘅要求咧，觉得点解会咁样噶，觉得好多疑惑啊，以致自己好多嘅忧虑，或者对方好多嘅压力啊，你嘅期望，咁呢个时候中间里边咧好多嘅唔明朗嘅因素啊，或者好多疑虑嘅时候，咁其实呢个时候咧就真系又同一句啦，就不耻下问啊，即系揾系照讲。咁好多时唔系真系好严重的问题，但有新嘅知识同新嘅角度啊，有啲准确嘅信息嘅时候，可能已经解决咗大部分嘅问题。 系咁就通过呢、這个即系、就是、心理辅导倾谈嘅过程当中，你就好似帮佢咁样问证啊、睇证啊咁样。 系啦，系冇错啦。 系。咁点啊？睇一次两次？ 应该唔有少时咧，唔系咁容易揾到问题最终嘅根源咩嘅。咁通常咧，好多人就要几个嘅 session 啊，我哋几个嘅接触啊、见面啊，咁慢慢了解问题。咁当中里边完成咗啦，揾到问题之后咧，咁就睇要解决噶啦。究竟系呢个生理嘅问题啊？一個生理問題，咁當然生理問題，醫生或者等等嘅處理啦嚇。咁如果係心理嘅問題，咁睇個心理因素係兩個人嘅關係嘅溝通啊，定話本身冇對方嘅一個個人成長裏面嘅陰影啊，咁你要因住嗰個因素去處理。而亦都咧，仲有好緊要咧，當中裏面咧係partner 之間本身嘅合作啦、配合啊，或者屋企裏面願意一齊去做功課啊，等等嘅嘢咧嚇，咁就一齊練習啊，咁呢都好緊要嘅。 咁係一個人嚟睇定 兩個？ 當然啦，即係最理想嘅，當然如果係。是两个人之间的事的时候呢，咁始终真 係。但通常呢係啦，你见到啲情形啦，係咪 一半一半啦，可以讲有时有啲即係个 partner 好多时呢个你嘅问题。你冇兴趣咋嘛，你冇兴趣你搞掂佢。或者你有伴侣功能障碍你嘅问题你搞掂佢。但唔明白呢，其实性本身係两人之间嘅事。即係三人道门係两个人之间嘅事。咁好多时要彼此了解彼此合作。中间里面呢係其实最主要最后目的就是希望呢怎样去培养自己的感情啊，有个亲密的关系啊，能够满足大家彼此的在性上面啊，亲密上面的需要。 通常是不是很快你们见完面谈完偈之后就已经知道他们到底发生什么问题的了？

7823888，大家关于咧一啲性上面嘅资讯啊，好想查询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问阿 Matthew 噶噃。 系，今日真系好彩啊！ 系， 所有有关性嘅系啦问题，都可以同阿 Matthew 倾下吓。性治疗师啊，佢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创会会长啊。 系，咁啊，身边我哋已经有一个电话啦，先接听呢一个听众先，佢叫肥仔 ，Hello。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肥仔，点啊？你嘅情况系点啊？ 系啦，呢个就系我朋友嘅故事嚟嘅， 系 啦， 真系你朋友？ 真系我朋友嚟嘅、 因为好多时通常自己经历都会话 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多谢佢打电话。 系啊，肥仔点啊？你朋友 系咁，我朋友就因为我同佢好熟嘅，都中学一路识到而家，咁我哋都大学噶啦。咁但系就佢不嬲都系 A 零嚟嘅。 哦，即系未拍过拖。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细个都听好多，佢就成日都上网睇啲片，就做啲运动咁啦。 即系智慧系咪啊？睇 A V。 系啦，都做好多下嘅。 好似同你翻译咁添，唔紧要嘅，可以讲噶，系啊。 系啦，系啦。咁就但係就近期佢就拍拖啦。咁就佢就嗰次一路同佢傾起，我咪喂點啊你開心啦你快嚟咁。佢話唔係喎，佢好似同個女仔錫嘅時候佢冇乜反應。即係就但係佢平時嗰個時間佢而家都好啦，佢話佢自己睇嗰啲片都會有反應，都係正常嘅。但係反而同個女仔一齐嘅时候就好似冇咁反应冇咁好，咁我就好担心自己咩事，但系我又唔知点帮到佢啦，系咪先？咁 好， 咁所以就打嚟问下。 好嘅，多谢肥仔吓，你真系好有你呢个朋友好好啊，你关心佢，担心佢吓。咁好多时咧，我如果有以往有睇呢个咁嘅 A V 片嘅习惯嘅人咧，好多时咧分唔清咧现实咧同嗰个片系两回事嚟嘅。啊，即係好多時咧，佢真係良好嘅願望咧，就好多時唔會喺現實裏面出現嘅。佢喺啲片裏面咁可能咧，中間裏面咧，佢嘅觀念上面咧，可能咧就有即係當然啦，佢睇片嘅時候一個人咁可以控制一下，即係自己可以個興奮度啊，成嘅等等嘅嘢。咁真正同人接觸嘅時候咧，始終對方亦都一個人嚟嘅，咁佢都有感情嘅。咁中間流露嘅事咧，係可能增加自己嘅壓力啊、緊張啦，以至佢可能如果真係有親密關係嘅時候咧，以至佢覺得咧好似啊唔自然啊，或者係點解唔好似片裏邊？因為片咧佢大部分就控制個熄咗個熄個機就得啦嘛。咁呢度喎，咁可能咧你位朋友咧真係學識點同兩性之間相處啦。喺個相處裏邊咧，除咗真係有親密關係之後，咁其他都有其他嘢嘅，有溝通啦，有一齊嘅生活，一齊一啲嗜好啦。咁喺中間裏面培養大家的感情，同埋唔好將嗰個戲裏邊睇到嘅嘢就當現實裏面一定會發生嘅、即係咁，始終係一個讓性喺一個自然裏面嘅流露，有一個親密嘅一個大家嘅接觸裏面慢慢去學習，甚至乎如果真係需要嘅，甚至乎令到邀請對方，如果佢唔介意嘅，一齊睇一齊了解，亦都可以嘅，係一個新嘅認識嚇、 即係暫時聽肥仔咁講嘅話，即係佢個身邊嘅朋友就係因為睇太多 AV， 佢以為現實上面都會係咁樣。所以有一個落差而令到佢識 點啊？係 係，唔好意思啊 ，Matthew， 係 好請講， 我係主持人。咁即係因為佢其實個問題係佢話係都打，即係可能自慰得太多，佢就會擔心會唔會自慰得太多，所以導致呢個身體冇反應，定會唔會其實都有影響咧？其實。 我諗呢當你心情緊張嘅時候呢，其實呢性嘅表現呢就同你個心情呢就成反比嘅，你越緊張嘅時候呢個表現越差㗎啦。咁、我相信你位朋友都係個年青人啦、即係除非佢有即係特別嘅身體嘅即係殘障或者身體其他疾病嘅時候，其實一般人呢、其實喺呢個年青嘅時候呢，佢嘅、性功能呢通常都好，或者佢嗰個能夠享受嘅係可以好多。咁好多時都係嗰啲係冇必要嘅恐惧啊，成影响自己嗰个表现，或者好多唔现实嘅唔真实嘅期望嘅时候咧，系影响到个心情。嗱、记住咧，我哋嘅心情，我哋心理嘅反应即系越紧张啊，越担忧嘅时候咧，个反应咧就啱啱成相反噶啦。 就越表現不好了。 是 但他會不會說可以看醫生有沒有 什麼，如果去性治療需不需要去看性治療呢？如果好像肥仔的朋友這個， 如果肥仔的朋友覺得是一個是令他困擾得很緊要的，對他真的沒有事的時候，跟個伴侶在一起，有可能有緊張或者有勃起的問題，或者是有早泄的問題的時候，如果令到他影響到他的信心，和影響到跟個朋友之間的關係的時候，那我相信呢都是可以去找正性治療師呢，是一起 去面對的問題，怎樣去用這些的了解的情況，還有做一些運動做活動，這樣可以增加那個 即是有沒有說過困擾要困擾到譬如三個月半年有沒有需不需要加一個年期在這裡的呢？ 我想 不需要的，有沒 有其實呢，我想主要最主要那個當事人呢，他覺得有這樣的需要啦，亦都好想去改善這個情況，而那個情況一直延續了一段時間，困擾了幾個月半年成家，我覺得是 有需要的。 他首要條件現在暫時他的朋友需不需要戒了看這個 AV 先呢？ 我谂咧，系咯，佢学下点样同异性相处先，因为我谂呢个唔系性嘅即系问题，呢个系其实系同异性 相处嘅问题， 系啦，嗰种爱点样表达系咪？跟住佢好似惊惊青青，有啲担心。 我谂咧就系啦，冇错。当佢每次有啲唔愉悦啊、唔开心嘅时候，或者系啲紧张嘅时候，可能佢又唔敢面对嘅时候，又逃避啦，咁又就睇带嚟去安慰自己、慰藉自己啦吓。咁咧，咁其实咧。当佢嘅关系到了咁上下嘅时候，大家有多啲其他活动嘅时候，你边有时间睇咁多大啫？真系， 得唔得啊？肥仔，你吓识得点样同你朋友讲嘛？系啦， 有埋呢个比较奇怪嘅问题，就系会唔会话呢个性治疗咁有冇人带几钱一次？有冇要睇？ 系呢个紧要，系啊， 呢个好 可 实际嘅问题。 佢哋先啱啱大学毕业， 系咯。 咁咧就我谂有啲機構咧提供嘅服務咧就係即係 接受嘅 NGO 嘅 咧嚇，佢係啦， 非政府嘅機構裏邊佢有啲咁嘅服務嘅嚇，咁啊其實喺網上邊可以揾到嘅啦，性治療嘅服務，咁喺啲譬如家計會啊、明愛啊、明愛啊嘅服務嚇，佢哋都會有啲咁嘅服務嘅 嚇，佢哋嚇可唔可以揀治療師係男定女，或者佢哋嘅背景？ 佢哋可以卡人可以自己要求嘅嚇，可以要求嘅，咁到時佢有真係有咁嘅配合咗咁樣可以嘅嚇， 因為男仔可能即係想揾翻個男治療師，女士可能會唔會有咁樣？ 有未必嘅，喺我哋嘅經驗裏邊，其實咧，男士中意揾女嘅治療師，最少我了解係同女性嘅角度了解嘅情況。喂，你哋嗰個情況係女士咁係咁睇法咧，係啦，冇錯啦。 咁明唔明啊？阿肥仔，你而家暫時都 OK 啊？嗬？ 暫時我朋友應該我幫到佢問到嘢就 OK，thank you， 多謝你， 感謝，拜拜， 多謝肥仔，係啊，所以我諗咧 ，Matthew 頭先如果聽阿肥仔個呢一個情況咧，我諗。其实是不是一个性的反应引致到其他的问题，但其实就是一个关系上面出现了一些疑惑，就引致到其实就是连锁化引致到他在性方面好像哎呀我发生了障碍这样。所以那个层面是两样都有，就是生理心理的因素在关系那里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他没拍过拖嘛，这个朋友是 啊。很多时候是啊，有时那个性的问题出现就是这样的。 两性关系。 是互动的，就是不是纯单纯就係即係我勃起有問題或者我早泄啦，其實好多時喺關係裏邊嚇，個衝突啊，或者係唔了解啊，或者係唔配合啊，成咧引起佢好多緊張啊，而當佢有性嘅接觸嘅時候，覺得第一次唔得嘅時候，哇，好似晴天霹靂，以為自己即係世界末日咁樣。 不過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你係唔知道自己有冇問題。第一，第二就係究竟我嘅問題係咪大到要去睇性治療咧？即係平時傷風咳，大家好明白啦，係咪？而家仲有上呼吸道嘅問題，咁你知個症狀嘛，咁我都唔知道我究竟個症狀係點，算唔算係 嚴重？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我要睇醫生啊，咁樣即係要睇治療咯。 咁其實坊間裏邊有啲適合嘅書本啊，成啊，咁當然我唔係講緊一般嗰啲咁嘅嚇，即係嘅程式嘅資訊啦。咁有啲係好正確啲嘅 性知識嘅書 嚇，咁可以好似唔係啦，冇錯。咁可以借閱，咁其實網上都有嘅，譬如有啲適合嘅網頁咧，佢提供啲資訊嚇，咁喺。 我哋喺譬如家計會裏面個資訊都好豐富、 嗯、 啊！我知道港台以前個性教性本善嘅時候咧、嗯，啊，佢哋儲累都好多好多個資訊，佢哋都有個網頁嘅，其實大家可以喺嗰度尋找知識啊，做得基本知識。 係啊， 一八七二三八八今日講嘅咧就係乜嘢叫做性治療咧？如果仲有啊查詢嘅話，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嘅噃。 窗滿百鳥花，似屬於昨晚。梳化堆滿衫，兩件飛上了吊架。掩著臉，左邊可有人剛剛打好驗。我連看有你，卻在等，從後逐點貼近。應不應好好慶祝？早餐一般的抱擁。We can push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該不該輕輕退縮？唇上又突然劇痛。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My love, I know we got chemistry。若有愛太輕易，兩道飯可夠了，再 pancake 厚一點。My love, what a morning fantasy。情感控局試驗，沉默持續對。千梦光入口，皮内一再试探，怎么忐忑得惊？把餐盘挂花、哦，咖啡粉有吗？半杯水够吗？大半晚的气喘不够，此刻尴尬。奶色浸满它，有些手震吗？情人别随便附着加野情债，你应该走得满足，但再话大门极重。We can kiss a little again and again。 同埋性爱都好，都唔系自己一个人嘅事嚟嘅。叶巧林嘅二人份，想問一下 Matthew 喎，你接受過或者你見過的 case 入面咧，會唔會有一啲咧明明係已經係好翻啦，冇事啦，但係轉個頭即係好似感冒咁樣，跟住隔咗一段時間、又要揾翻你哋咧？ 有，因為頭先講過咧，有時都係兩個人之間配合啊，等等嘅問題而產生咗個性嘅問題。譬如一個個案裏邊咧，佢嗰、那個太太有呢個陰道痉亂嘅問題嘅，咁處理咗啦嚇。我諗話阿吳醫生都講過啦，點樣去處理啲啊？咁做咗啦，咁跟住我有功課俾佢做啦，點去重新去有一個正常所謂正常嘅性生活啦、大家接觸嘅時候咧啊，因為以往嘅時候先生冇咩特別期望，明知你唔得嘅，我自己搞掂或者我喺度求其啦嚇。咁而家太太嚟緊啦，哇！我哋想嘗試新。我可以克服咗呢个咁嘅恐惧啊，成嘅时候我有要求咯，或者可能 煙疾期我有要求嘅時候咧，啊反而先生就有部啲功能障礙或者有早泄嘅問題啦，啊咁好多時咧係即係個環境個嗰個行為啊或者環境唔同改變咗啦，咁中間裏邊咧其實喺個性照裏邊咧，我哋係做嗰啲工作時候，亦都要處理啲問題，因為好多時我哋處理一方面嘅 partner 問題咧，可能整個 partner 嘅問題從一新問題走出嚟啦，咁喺對面咧一定要係一直嘅配合啊，一定要去咁跟住 follow up 落去嚇，都要跟落去咁樣嘅嚇，要鼓勵夫婦如果有即係處理咗我哋似乎情況改善咗啦，咁如果有咩份就翻翻轉頭咯，嚇，即係唔係一次 即係唔係一朝一夕，即係一次兩次睇三次，一日四次，一日四個鐘頭食一次藥就搞掂，即係唔係呢啲嚟嘅，係。但係 Matthew， 如果以你自己嘅經驗嚟睇啦，你接觸最多嘅情況做嘅性治療係乜嘢咧？其實 咁我自己本身嘅背景，我係一個職業治療師啦，嚇，咁我比較接觸比較多啲都係殘障人士。啊！佢哋嘅性嘅需要啊，佢哋性嘅滿足啊，或者係喺親密生活上面嘅啊，點樣去係爭取 佢哋都要性治療啊？ 佢哋未必係一個或者一個全個性治療，但係好多時咧要俾佢哋嘅 support 啊、鼓勵啊，或者係方法啊，以至佢可以同一般人一樣去滿足佢個親密嘅需要。咁其實一個殘障人士，我唔論佢係呢個智商好或者係身體殘障好，其實佢同一般人一樣咧需要呢個親密感，亦都有性嘅需要嘅，有性嘅渴望。因為好多時佢嘅機會咧，因為身體殘障嘅機會令到佢缺乏咗機會去接觸啦，去接觸異性又好。或者係接觸性呢件事啦，咁好多時咧就冇咩機會嘅時候咧，咁以至佢以為自己唔得，又或者可能一般人以為，哇！你都坐輪椅，你做得乜嘢啫？咁啊好多時有個咁嘅 assume 佢哋嚇做唔到嘅，唔會有呢個需要啊。咁嘅時候咧就否定咗佢呢個咁嘅權利啊。咁記住，一個殘障人士同一般人一樣，佢同樣一定需要愛，需要個親密。所以呢個肯定嘅嚇。 咁佢哋最大嘅障礙，除咗當然身體嘅障礙，引致到佢哋喺性方面，其實佢哋喺咩嘅，即係發生咩問題咧？你點樣幫到佢哋咧？喺性治療當中，或者 我諗喺當中裏邊咧，其實最大嘅障礙就係一般嘅所謂歧視啦，限制咗佢嘅機會啦，唔俾佢有唔同嘅方法去接觸佢滿足啦，好多時我哋覺得性一定要咁一二三四即係一定要識到個人啊，跟住時間啊，跟住咧甚至結婚啊，至可以有性關係啊，咁就好多時一條 formula。喺殘障人士嗰度未必係滿足到呢個 formula， 唔好話殘障人士一般人，有時到今天你唔係個個都係咁樣跟住個 formula 去嘅嚇。咁好多時我哋好多時係唔係佢哋技巧問題，亦都唔係個知識問題，好多時嘅機會，我哋社會上俾唔俾嘅機會咧嚇。譬如好似我講個比較極端 嘅 例子啦，譬如一個極身體肢體殘障得比較嚴重啲嘅，佢連自己一個自主嘅。都做唔到， 即系佢四肢可能都唔能够。 但佢四十几岁人都未有性嘅经验，佢一生人觉得你硬系未有咁，我都唔知点啊！你哋讲到好似哇咁精彩，佢都有机会睇下啲 A V 片，但系冇喺实际上冇吓。咁好多时啲机会里边，可能同屋企人讲，喂，可能有机会。可能即係真正嘅一個關係裏面未必比較困難啦，咁可唔可以用呢個性工作者裏面去滿足佢呢個需要咧？咁哇，你唔係嘛？我哋唔係禽獸，係我哋唔係即係好似咁樣，一定要性一定要咁滿足。但係咧，就係呢個權利嚟嘅，即係我哋唔可以將佢自己成日等喺道德高位啊！我冇咁嘅需要，我係得我可以選擇。有權選擇唔需要，但喺殘障人士嘅時候，我同樣地，我都需要有呢個咁嘅選擇機會。如果我選擇，我要嘗試嘅時候，可唔可以有機會提供俾我咧？或者有渠道俾我能夠滿足咧？可能我做完一次之後，我覺得多類似我唔需要，但最少我俾我機會。一般人佢自己可以決定。最緊要唔去揾性工作者，我唔行上去啫。但係呢個殘障人士佢未必有機會。 咁佢哋啲屋企人反對嘅，或者揾你嗰啲係男嘅 定係女嘅咧？ 都 其實男啊多啲啦，但係女士都有嘅。咁例如女士同樣地，佢一樣有一樣都咁嘅需要嚇。咁好多時屋企人咧係一個好大嘅比較一個嘅障礙啦。咁覺得呢度無聊啊，咪搞啲咁嘅嘢嚇。咁好多時屋企就唔了解到背後嘅事係。即係現實裏面佢都係同一般人有咁嘅需要，係咪即係愛佢屋企人呢個時候，可唔可以即係了解佢嘅情況，而係一個配合咧？當然我唔係話所有人都要咁做，而係話可唔可以提供呢個機會， 或者你有呢方面嘅疑問係啦，咁可唔可以有個方法，有個渠道去？解決咗係啦，由呢件事其實係關於性啫，只不過係同其他問題一樣，不過佢係牽涉到性，你點幫佢係啦， 搞掂啫。 吓，系啊，系。咁好多时候要同屋企人嘅教育啦、了解啦，吓，同埋我谂好多时咧，其实一个残障人士，佢都有个大人，佢都有个佢自己可以。啊！幫佢哋有機會去表達佢自己，有個平台俾佢哋發表，俾人知道佢哋。我同你一樣嘅，我都係需要人哋嘅關懷，需要人嘅愛，需要人嘅撫摸。嚇，又一樣啫嘛。嚇，即係我哋叫 equal opportunity 啦，嚇，呢個平等嘅機會咯。 係啦，嗱，頭先啊，係啦，摩尼都有問過啦。咁我點樣去揾啲性治療師？咁啊，即係阿 Matthew 你就話喺網上邊就可以，即係大家可以 search 到。係。咁就係咁噶啦。咁啊，一嚟就揾到，定係要譬如話要？睇完醫生要轉介啊，咁收費啊，即係大約啦，係嘛？等大家都得個支持啊。 咁咧，香港政府咧都呢個醫管局咧，佢有個呢、這個性輔導或者性治療嘅服務嘅，咁樣佢醫生可以轉介嘅。嗰個康復中心啊，咁否則咧，其實咧一般嚟講都唔係咁普遍。咁好多時咧，當事人咧，佢可能佢本身要即係提出。我有咁嘅需要，亦都唔需要怕醜，因為呢個你個權利啊，無論你係殘障嘅影響你幾多都好，你有咁嘅權利去尋求呢個服務或者係解決你嗰個性嘅需要，得到性嘅滿足。 咁今日 thank you 曬 Matthew 啦，上到嚟咧，我哋敏感時刻嘅性情中人呢個環節啦，解答咗我哋咁多關於性治療嘅疑難。 係冇錯， 再一次 thank you 你， 多謝 ，thank you。 收費係點樣嘅？ 係咁，佢都有講過就係話，原來有唔同嘅，整體嚟講幾百蚊到啦， 係至到數千蚊不等，係啦，睇你揾咩啦嘛。 係再一次 thank you 曬 Matthew 啦，上到嚟我哋嘅敏感時刻啊，咁啊，一陣間快會有鄭公子出現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大约三个月以来单日最多，包括21宗本地病例，其中9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今日有超过4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9宗和 Starlight Dance Club 有关。九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住在屯门、何文田、沙田、将军澳、丽港城、宝马山、旺角、荃湾以及九龙东皇冠假日酒店。其中一人曾经去过生日聚会，现场有大约100人聚集同跳社交舞。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确诊者乜嘢人都有，相信传播已经深入各阶层同社区，承认确诊个案多，追踪有困难。政府宣布，全港小一至小三学生下星期一起暂停面授课堂14日，直至12月6日。幼稚园同幼儿中心亦都睇齐，延长暂停面授课堂至12月6日。當局表明，如果疫情進一步惡化，不排除全面暫停中小學面授課堂。

哋如果能够及早识别出大肠癌嘅症状，及早诊断，就可以提高治愈嘅机会。 大肠癌常见嘅病征包括腹部持续不适、疼痛、腹胀、饱胀又或者绞痛嘅，大便就带血又或者带有大量嘅黏液。 在原因不明情况之下咧，有腹泻啦，或者便秘问题，并且持续超过两星期，以及体重无故下降，同埋经常出现疲倦。 虽然咧出现呢一啲症状同埋病征咧，唔一定就代表你患上大肠癌，不过都系要尽快揾医生进行身体检查，咁就更加安心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潘青， 系 又到我哋最喜欢嘅环节啦， 系各个环节我都中意嘅，不过咧呢一个环节咧就真 系 好神秘啊， 系 因为已经有人问咁边个嚟噶呢个， 好多人开始问啦，已经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即系佢嘅经历当然好特别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好老实讲啊。其实佢真系某少少，即系某程度上咧，佢有啲出卖啲兄弟。嘅一個做法嚟嘅，因為佢講呢啲嘢，即係講佢啲經歷啦，同埋因為唔係淨係佢噶嘛，佢有啲 brothers 噶嘛，係咪都聽到噶啦嚇？即係分分鐘俾身邊嘅人發覺噶嘛，係 啊，不過都要幫佢講翻啲説話嘅。佢每一次同我哋做傾偈嘅時候咧，佢都有內疚，佢話死啦，好似出賣啲兄弟咁啊，即係佢有懺悔同內疚嘅。 唔係，但係即係佢都為咗我哋啦，即係其實就兄弟還兄弟，但佢錫我哋，亦都錫我哋嘅聽眾，咁所以。所以佢就即系铤而走险咁，将佢一啲嘅亲身感受同大家喺夜游郑公子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分享。咁啊，的而且确嘅呢啲全部含埋佢亲身经历，因为佢真系生意人啊嘛，你明唔明？即系。即疫症之前真係四圍都飛㗎。 係啊，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我真係都眼界係真係擴闊咗好多。我都冇諗過，哦，原來世界上有咁多一啲新奇或者我哋鮮為人知嘅事㗎。 咁我哋唔知啫，因為我哋係女性㗎嘛。 係啊，今日呢佢又帶我哋去第二個地方咯。之前帶咗我哋去美國啦，今次到第二個地方。 係啦，到底佢有啲咩經歷，同埋呢啲經歷到底係開心啊，抑或係另外是觉得惊讶、刺激或者吓怕的呢？ 这些真是见仁见智、但今天郑公子带我们去的地方是台湾。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咦，郑公子这期又去了哪里啊？ 今晚带我们哪里玩呢？即是呢啲时间呢，暂时大家都仲未有机会去外游嘅话呢，一定要黐住我哋敏感时刻里面嘅夜游郑公子啦，咪呢。 大家好。 是啊。 你好郑公子。 你好晴晴。 是 啊。你好阿莫莉。 郑公子呢是用耳朵带我哋去旅行去玩。 仲要呢一个系另类嘅玩。 是啦、 啊。即系我会想象唔到我自己去旅行嘅时候都有呢一啲嘅奇遇，所以我反而听到津津乐。 你同我点会有啫？ 唔系、我想话其实我有好多女仔嘅朋友咧，都有好多即系外游嘅一啲好特别嘅经历。嗰啲其实都唔系艳遇，其实尤其是我觉得而家呢个世界即系所谓女权都几当道下噶嘛，即系各方面都系啦吓。咁所以我觉得越嚟越多现代嘅女性系出到去。都有好多嘢玩嘅， 我都聽聞過有啲女性係 group 埋一齊，當然亦都係而家疫情冇得去、去玩啦，或者去周圍郊遊啦。但有啲係會組埋一齊揼骨團㗎。 當然啦，但我哋呢啲揼骨就冇啊， 咁我唔知啊， 嗰啲咁精彩㗎係咪啊？ 我唔知啊，即係。 呢方面咧，即系我自己啲女性朋友都有 share 几多嘅 story 俾我听嘅，咁即系都可以话几 wild 嘅。不过即系我谂住今次又 share 下我另一个经历。咁其實出去玩有出去玩嘅一種啦，咁但係始終事業嘅男性咧，有好多時候出去嘅時候唔係真係淨係出去玩嘅，咁都要出去做嘢，咁所謂呢啲 working trip 啦，咁但係 working trip 當然亦都有陣時會有一啲時間咧係可能即係有朋友啊，或者有做生意嘅一啲地方嘅一啲接頭人又會安排下啲節目俾大家去叫做溝通一下咁樣，咁不過即係今次我想 share 一次係我出去跟一個大隊出去咧，係做一個慈善嘅一個活動嘅。咁、飛咗過去台灣。咁、其實台灣就當然好多人都去過啦。咁反而我自己其實比較少去台灣嘅。喺、嗰次之前，我諗頂曬籠，我係去咗三次到嘅啫。咁不過咧，嗰一次去跟住一個大隊去做慈善咧，又亦都係我第一次。即係以慈善之名出 trip 咁樣，咁、所以好多嘢我都係睇人哋阿頭咁樣啊，究竟去到個做啲咩咧咁樣，咁當然做慈善嘅通常都會有成個節目表，即係俾你每一日嘅行程要做啲咩啊？咁係啦，探訪啊，或者派米啊，係 啦係啦係啦。咁你做慈善梗 係 做呢啲啦， 係啊，冇錯。咁其實都係一啲某一啲會嘅一啲慈善嘅活動啦， 公益慈善嘅活動 係冇錯。亦都真係有攞自己都有攞錢出嚟做嘅。咁成個 trip 亦都係自己俾錢去嘅。咁我記得嗰次咧，我哋首先我哋嘅目標係要去邊一度咧，就其實要去台南嘅。咁、但係咧，我見到個行程表咧，我哋第一站係飛咗去台北喎。咁其實嗰陣時我已經即刻問所謂我啲師兄啦，因為慈善方面我唔係成日做，我人唔係咁好。 佢哋經驗多啲， 佢哋經驗非常之多，係即係某一啲會嘅，真係啊，唔知幾多代嗰啲啊。咁我就有問佢，我哋明明去台南喎，點解又去台北咧？佢話哦，因為咧我哋嘅接頭人咧。佢嗰班人喺台北嘅，咁所以佢哋首先想喺嗰邊歡迎咗我哋先，咁歡迎咗，咁喺嗰度 stay 一晚咧，咁第二日咧我哋就去台南，咁其實我亦都冇好唔係好清楚究竟台北同台南有幾遠啦、但我自己心諗，哦，咁去台南，咁應該又係由台北啊搭翻飛機去台南啦，咁點知唔係嘅，咁咁原來坐車喎，哇！點解要坐車啊？咁 高鐵 佢話：成件事到時你會好 enjoy 噶啦，即係你唔使太過擔心啦嚇。總之我哋成個 trip 你去完之後咧，你一定會想再嚟嘅， 流連忘返咁啊！ 帶住一顆善心就得噶啦， 最緊要你係去做慈善， 做慈善幫人嘛， 成個經歷係好緊要嘅， 即刻淨即係 覺得嗰嚿錢抵俾啊！ 咁我咁終於到咗嗰一日啦，咁飛咗去台北啦。咁我哋到咗部台北，咁跟住當然係出機場，咁有橫額啊，即係大家都已經 picture 到成件事㗎啦嚇。 歡迎 咁啊！咁跟住我哋就去食飯啊，去大家了解一下，咁我一直咧都好開心嘅。咁到食完晚飯嘅時候咧、其實第一日就真係冇咩特別做，最主要都係真係一個溝通，去大家認識多啲啊，見下面啊，大家照顧 exchange 啊，大家嘅 background 啊咁樣。咁食完晚飯之後咧，咁當然嗰度有一班兄弟我都熟嘅。咁我哋食完飯，我哋其實食緊飯已經有講緊啊，一陣間食完飯做啲咩好咧咁樣。我好悶嘅喎，就咁瞓覺啊。咁跟住其中咧，我哋個兄弟入面咧有一個係大佬嚟嘅，其實差唔多都係叫做阿爺級嗰啲啦，即係係幾廿歐嘅啦。咁喺呢啲會入面亦都好資深嘅，咁亦都行走江湖好多年。咁佢就話：，你哋唔使諗一陣間食完飯去啲咩啦。我話：，呢邊佢哋有安排嘅。有安排，咁啊好啦。咁不過我想話，我哋去雖然落機台北啫，你哋應該清楚過我，我已經又係唔記得咗啦。落機台北其實唔係台北嚟㗎嘛， 桃園啊嘛，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咧。 我第一日去到所謂的台北是完全沒有入過台北市的、 嗯、 因為、在那個機場附近已經接待了我們，我們都是在那裡的、我都不記得了哪一間酒店呢，在那晚住一晚，因為第二早很早我們要走 坐車嘛、 嗯、所以應該就是在桃園，桃園那裡我們吃完飯、哎、有什麼做，我們其實、有幾個兄弟說、哎、我們其實台北不是很遠的啫，我們可以找架車跟 住 去、啊、台北行下夜市咁樣，總之感受一下咁樣。我都好 喎，要去東區啦咁樣。 咁但係頭先講咗嗰個爺級嘅人就講咗話，你哋唔使諗咁多啦，我哋即係呢邊嘅人已經安排曬所有嘢啦。哦 ，OK。咁咁食完飯，咁跟住又一架車又去咗另一個位置啦。咁我都講咗啦嘛，其實唔喺台北入面、嗯，所以都有少少鄉下嘅感覺嚇。咁、嗯、終於去咗一個地方，一個大廈入面，跟住上咗去上面，類似一個似係商場與唔係商場之間嘅、嗯，其實真係唔係太記得。咁去到嗰度上到上面咧，原來發覺哦係咩嚟嘅咧？係其實一個唱卡拉 OK 嘅地方。咁、 嗯、 入到去咧一間好大好大嘅房。咁咁 OK 啦，哦唱卡拉 OK 咁樣。咁我哋大家即係諗住慈善嘅活動都應該冇咩特別嘢發生。 同埋唱嗰啲歌都係正義嘅歌啊，係 啊，或者唱歌，我好有捐錢， 係啦，係啦，即係嚟。 我捐50元，阿鄭公子唱一首歌。 冇，我哋唔會自己對自己人。咁跟住大家坐低曬啦。咁其實我哋幾個兄弟嗰啲有少少覺得掃興嘅，又係。搞埋啲咁嘅嘢咁啊，又 唱歌啊， 又大家喺度唱下歌咁，其實有咩意思咧？咁啊，但系 anyway， 咁當然人哋咁熱誠嘅，我哋都冇辦法咁啊，當然亦都要欣然接受啦嚇。 嗯， 咁啊，坐咗一陣，唱咗一陣咧，跟住咧就我哋台北嗰邊嘅節壇咧，又係有一個專係負責所有嘅安排嘅、 嗯， 一個男人，我諗嗰陣時應該係都係40尾嘅一個男士啦。咁、嗯、啊，佢係專係所有地方去到咧，都係佢負責佢安排所有嘢噶啦。咁、 嗯、 我哋唱下歌嘅時候咧，咁我要提翻呢件事啊，呢啲唔係即係兄弟團啊，即係亦都有女士喺度啊，有一啲咧可能係兩公婆一齊去嘅。咁、嗯、我哋即係坐喺度唱歌都諗住，唱一陣跟住走就算啦，再之後先再諗啦嚇。咁但係突然間咧就嗰、那個台北嗰邊嘅安排嗰個人咧，佢係出咗去呢間好大型嘅房，跟住咧翻翻嚟嘅時候咧，我又發覺，咦，帶多咗兩個類似即係中年女性，其實咧就有啲似阿姑咁樣嘅，即係 以為係佢啲朋友啦， 衰啲講句啦，即係一個師奶， 係係 咁啊師奶得嚟咧，但係又著得都幾嚴厲咁樣， 係係係， 有啲風土嘅感覺嘅， 阿里山嘅味道啊，即刻一浸除 你豬片葉嘅短裙嗰啲， 未去到即係火鳳凰嗰啲味， 係 未去到嗰啲，咁但係總之有啲本土嘅感覺喺度。咁我哋初頭咧，我哋就自己即係幾個兄弟啊，邊個嚟嘅咧？又係可能嗰邊嘅一啲 係接待你哋嘅人， 係啦，即係都係嗰啲會員啦嚇。咁啊，但係咧好奇怪地，我哋開始發覺，咦唔對路喎，這個唔似係會員喎，點解咧？因為呢個安排嘅人咧，拖住呢兩個師奶咧， 唔係著名牌嘅， 無端端咧。佢就塞咗落去我哋呢班兄弟群嗰度坐低 吓，但系你话有一啲情侣啊，有啲女士喺度唱紧 K， 冇错。跟住又拖咗另一个咧，又塞咗去另一边。 系， 咁我哋又觉得好奇怪啦。跟住咧，嗰个师奶坐低咗之后咧，咁就即系好热情嘅，好热情啊，即系倒酒啊，饮酒啊，咁样。咁我哋都仲喺度拗个头，我仲好记得咧，我几个兄弟大家你眼望落我眼咁，哇！究竟发生紧咩事咧？呢个咩人嚟嘅咧？呢个人点解好似有咁喺呢一个卡拉 OK 房俾咗我哋一个咁亲切嘅感觉咧？ 好似屋企咁啊！ 同埋一个咁似系我哋去过嘅一啲地方，但系唔应该发生喺今晚嘅地方嘅事咧。 但系佢成个外形又唔好，又唔系好似。 所以我就系想讲，系咪就系因为有啲情侣喺度，所以就咁摆啲阿婶喺度啊？ 你有大 唔系靓女？ 嗱，呢一个咧，我只系话我哋你眼望我眼。嘅時間咧，當然唔超過分零鐘，我哋就真係意會到，咦唔係喎，呢個係真係出嚟做嘢嘅一個人， 因為佢已經有所行動係咪？ 來了跟我刻意不好不好，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不斷喺度挨住啊，跟住摸一下你大髀啊，我但係我哋全部人都覺得， 阿媽 未試過呢個情況。 啊、 我哋嚟做慈善，我仲有阿陈太喺嗰边。究竟我哋所有嘅男士喺呢边，究竟应该点样反应咧？即系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 即系嗰个感觉咧，以一班出嚟玩嘅人咧，会系好唔熟悉呢一个感觉。 阿陈太唔喺度又会好啲啦，但系如果唔系隔篱嗰两个系啊，即系师奶啦，喺你嘅口中喺即系呢啲咁样嘅师奶又会好啲啦。 冇错，冇错。咁当然啦，咁喺呢个情况。嗯喺一班兄弟嘅时候、嗯、会发生件咩事呢 是。 咁就係当日你推我我又推你。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喝你喝你喝。 一起唱歌咯是 吧当然一起唱歌啦但我想问一起唱歌都出事喎因为一起唱歌。 你 又懒。 唱啲情歌就係雨中我 所以呢喺呢一个情况。 我 想 我一唱热情的沙漠。我的热情嘿。 所以我就话呢个情况係我哋出嚟玩嘅人。是未試過的完全是即是那一刻真是所謂真是不知道怎麼辦好。那在這個時刻呢我們當然全部人望住個阿爺啦。 救命啊 咩事啊究竟我們應該怎樣 呢份咩玩法呢 是喎可能是不是當地的特色來的 是 的。當然即係人哋嘅安排咧，咁、啊、當然係覺得佢覺得係冇所謂啦。 定係阿陳太太叫呢個爺爺去試探你哋咁多個，係咪真係有慈善嘅心啊？ 唔會啦，但係我只係話我哋最後嘅總結，只係講話呢個可以係一個陪唱嘅一個人啦，佢嚟搞下氣氛啊。但係當然。即係你想象到，即係我哋成班人，我都話啊，又有女士喺度嘅，有啲係女朋友，有啲係老婆，即係變咗成件事，我哋真係哇覺得。 我覺得個大會係精心安排，明知你哋個個有大有細，老婆又喺度，梗係安排嗰啲低調一啲嘅，又有得玩嘅，咁、就坐埋喺度咯。如果你帶個後生嘅入嚟，哇！阿陳太即刻你啊，做咩事啊？ 同埋某程度想俾陳太太放心啊！ 啊 你睇下都係呢啲嘅啫，所以你靚好多，唔使擔心嗰啲。 但係我只可以講話，即係首先成件事咧係好 odd 啦。咁啊，同埋帶住一班幾個師奶出現咗嘅時候咧，即係你會覺得一班男人真係好不知所措噶嘛。即係始終喺嗰個環境，你係冇 expect 到呢件事發生，所以最後尾咧，當然我哋有幾個兄弟都係話， 好眼瞓啊，首先啊。 我話多謝曬你哋嘅我哋都係早啲要翻去啦，咁啊即係要翻去唞啦，聽朝好早啊，咁樣咁啊了咗件事啊，真係，但係都坐成個鐘，所以尷尬咗好耐。 但係嗰啲姨姨係咪繼續都要同你玩為止咧？ 當然啦， 玩到你哋攰為止。 好老實講，佢哋係非常之專業嘅， 好落力嘅， 好落力嘅，完全真係即係令到我哋都有少少即係唔好意思去推啊，即係成件事啊，即係始終都覺得啊，人哋咁熱情喺度做緊事，我哋又冇理由好似。即係你明明好似一個波咁猛拋嚟拋去㗎嘛。但係又真係又真係食唔落喎。係意思喂我阿陳太喺嗰邊喎又。來來去都係陳太嗰度出事㗎嘛。 喂知唔知嗰個安排呢件事嗰個大佬有冇同你講喂考唔考玩呀嗰啲 呢呢個我哋真係冇深究啦。即係 事後有冇再提任何嘢。 好老實講就真係喎可能真係各處咩話嗰啲叫做 鄉村各處嚟， 係啊，冇錯，即係始終當然，我覺得人哋係有深思熟慮去點樣招呼我哋啊。可能真係我又冇再問我本身識嘅一班台灣嘅兄弟咧，喂。呢啲係咪你哋通常安排即係去招待一啲人嘅時候都冇乜所謂係你哋個啊 即係燈咪 燈就好暗啦但係成件事好明亮嘅 最後問鄭公子啦你推唔推得甩咧 我梗系推甩甩啦，因为我系一个最最有责任心嘅人嚟噶。 啊，真係不敢係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嗯。下次萬一又再遇上呢啲咁樣嘅情況，你都應該識得推啦。係 咯， 我會唔出現啊？仲去？ 你还跟我谢谢，你说 I love you， 要跟我 long stay， 谁管你身在南配不配？不要再叫了，叫醒我姐姐，我只是放空，眼神没有不屑。你说 I love you， 不再多小几岁，爱自我电大雨的世界，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